5斤，每斤只要39.8元的活动，仅此四天。嗯，4007106108，400710610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磅人物，他不但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也是本世纪最受争议的艺术家之一了。画中意境难测，个人又形式乖张，更是增加了他个人作品的魅力。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进行，其中有哪些达利的珍贵作品，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了解疯狂达利。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央美术馆的馆长王兆坤，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还有本次展览主办方墨奥艺术的创始人韩世英，您好。 嗯，大家好。 嗯，我们先请这个王馆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的这个美术馆的名字叫央美术馆，因为之前呢，这中央美院的美术馆的馆长也来做过节目哈，所以大家可能听着有点模糊，不知道你们这是一个美术馆呢，还是两个美术馆？ 哦，我们肯定不是一个美术馆了。央美美术馆是中央美院的美术馆，然后我们这个央美术馆就是个人的美术馆。 嗯。不同的美术馆哈、 啊、是不同的。 嗯，你们这个美术馆主要是做一些什么方面的展览呢？ 怎么说呢，各个方面都有吧，然后包括这个艺术的各种类型吧，然后我们主要是做，当然有这个中国现在现当代的一些青年艺术家，或者说七八十年代中国比较知名的艺术家，当然也包括这种国际级的大师级的艺术家的展览。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疯狂达利艺术展是实际上是从今年1月1日就已经开始了是吗？ 对， 开始了一段时间了。这次呢，我听说这个疯狂的达利艺术展从海外引入这个展览也并不是特别的容易，是经过了一些曲折的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先生。 对，这次展览我们有230多件达利的艺术作品，包含雕塑，还有他的绘画，还有他的超现实主义家具，还有他的珠宝设计，还有琉璃制品，就是涵盖了它几个方面的东西。而且雕塑作品呢，相对来说体量就比较大，我们为了就是呈现更好的展览和展览效果，有将近5个集装箱的作品从海外运过来，等于说比一般的绘画作品更加有，就是在运输上啊，首先就有很大的压力。 嗯，您先和我们说说这次展览的这个起因是，就是什么样的缘由让您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呢，我们做达利展这个想法有很久了。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大概1-2年前吧。像就是这种国际艺术大师展，在咱们国内的一般的一线城市也做过很多次， 是 体量的大小，我们相信吧，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场是体量最大、作品种类最全的一场。因为我们跟这个达利空间啊，就巴黎达利空间接触的也比较久，我们本身是艺术画廊，之前就是接触比较久，2-3年前就接触了。 嗯， 那他们也有这个想法。 对，他们之前在上海做过展览，好几年前。 对对对，他们有这个想法，但当时的体量也没有这次体量大。 嗯， 对，完了之后呢，想在国内，因为事隔差不多是2009年。 嗯， 对，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嗯，那接洽的过程还顺利吗？ 还算比较顺利。对，因为他们有这个想法，而且我们呢有这个执行的经验。完之后就经过反反复复，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在沟通。真正决定要做这个事的时候，也是跟王馆长，我们有这个契机，正好美术馆有这个档期，我们就有了这次的合作。 当时是怎么想到就选哪些作品，不选哪些作品？因为他的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哈。 一般的展览，就是包括之前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做过的，比如说有很多版画，或者是有一些手稿为主。那我们也就在考虑，那是不是做的不太一样，而且包括展陈方式、表现方式，从我们策展的角度 就有不同的一个创新。那我们就选了以一些大体量的雕塑为主，我们最大的户外的城市级雕塑高有4米多，有将近4吨重，相对来说整个的这个体量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说到这个艺术家达利，可能大家很多人会想到他的有一幅照片，就是两撇胡子左右高高的翘起来，特别让人这个过目不忘哈。那么这个达利呢，和毕加索、马蒂斯应该说是被誉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也想问一下二位，因为也是从事这个艺术工作的，你们觉得达利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呢？王馆长。 如果从我个人理解的话，是 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艺术家？ 行为应该很有特点吧，然后个人的是比较一个自负，然后之后一生也是很成功的一个状态。 嗯，那您对于他的这个艺术成就您怎么看呢？因为这次在你们这里做展览，你们对于他的这个选择肯定也有你们的想法和思路哈。 嗯，因为他也是像您刚刚说的20世纪一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嘛，所以那对他个人一定是一个很崇拜。 韩先生怎么看呢？ 达利呢，因为他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一个代表，而且他把超现实主义命题啊给扩散了很多个领域，有油画，有素描，有版画，有雕塑，还有一些戏剧他也会参与，戏剧电影他都有参与。我记得就是在国外看他的一些展览的时候，他是最早把他的一个创作通过这种影像的方式结合，影像呢就像类似于他的一个创作行为，通过影像给记录下来，那影像也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部分，所以他还是一个很全面而且是艺术敏感度很高的一个艺术家。 嗯，那么对于他的这个超现实主义，很多朋友也很感兴趣，到底什么是超现实主义，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再来跟大家说一说。 疯狂达利，西班牙是创造艺术家的圣地，达利、毕加索、高迪、米罗等众多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建筑家都生长于此。毕加索作为西班牙最著名的画家，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是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毕加索1881年出生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大区的海滨小城马拉加，不知是这怎样的独特阳光孕育出了如此独树一帜的毕加索。而安东尼奥·高迪无疑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的建筑作品一定是大家巴塞罗那之行的首选目的地。高迪作为塑性建筑流派的代表人物，大多采用充满生命力的曲线，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建造出一个个天马行空的建筑。而与毕加索、达利共被誉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的马蒂斯，则是一名法国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磅人物之一，他不但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也是本世纪最受争议的艺术家。疯狂达利艺术展目前正在央美术馆举行，其中有哪些达利的珍贵作品，背后也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了解疯狂达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央美术馆的馆长王兆坤，以及本次展览主办方莫奥艺术的创始人韩世英。那么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几幅这次展览上的这个以及达利的这个照片哈，您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达利的这个照片，特别有名的那个两撇小胡子。发送02到城市文化范儿，您可以看到达利的著名画作《记忆的永恒》；发送03、04和05，您可以看到包括太空像在内的本次展览的一些展品和陈列的照片。也就是说，您发送01、02、03、04、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达利的这个照片、他的著名画作以及这次在央美术馆举行的展览上的一些展品。那么说到这个达利，我们刚才好几次提到他是这个超现实主义的这个领袖哈。网友小雨说，想问一下二位，到底什么是超现实主义？他说，只要加入想象不真实的都算是超现实主义吗？当然这只是字面的这个理解哈，二位怎么看？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了，但是如果说这个超现实主义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肯定是超于现实的一个艺术的一个文化的一种这个运动吧。 产生的背景来说，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在法国一些青年人对现实生活或者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思，或者是一种他对文化呀道德产生的一种怀疑，所以他有一个这种叫超现实主义的这种文化的一个流派，或者说艺术的一种运动，然后才在这个情况下才开始发起的吧。然后如果说超现实主义的话呢，是为这个现代派的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一个道路吧。它作为一个这个文学流派，实际存在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但是它这个影响却很深远吧。超现实主义简单来说，宗旨就是一个离开现实，返回到原始，然后否定理性的一个作用，强调这个人在有意识或者没有意识的状态下的一个活动。就像当时就以达利本身来说，弗洛伊德这个著名的哲学家吧，心理学家，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他是有之前说了一句很哲学的一句话，就是说幻想与梦境还是不同的两个东西。那可能以大家大众来理解的话，可能现实与梦境才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就是像他说这个一个哲学的一个理论的话，说幻想跟现实还是不一样的。 嗯，超现实主义它应该算是一种西方现代的文艺的一种流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盛行于欧洲哈。那么在这个视觉艺术领域当中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它是比较致力于探索人类这种潜意识的心理，主张突破合乎逻辑和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实观，彻底放弃以逻辑和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这个现实的形象，把这个现实的观念和本能啊、潜意识啊、梦的这种经验相融合，来展现人类深层心理当中的这个形象世界。那么要说到这个达利呢，其实他所创造那种比较奇怪的好像这种梦境一样的一些形象，确实也是非常启发人们的想象力，诱发人们的这个幻觉哈。那么想问一下韩先生，您觉得这个达利的他的作品的超现实主义体现在哪儿呢？ 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呢，它有别于比如说那个杰里科，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元素，比如说在他的记忆永恒里头，他的软时钟，还有就是他的抽屉人，还有他的太空像， 嗯， 还有他的那个天使的幻象， 嗯， 它是结合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其实大家都能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元素， 嗯， 而把它通过时间呢、空间呢，包括错位的构造，让它重新呈现出来。他的作品还是能够看到现实的东西，但是也有别于具体的现实生活。 嗯，确实达利的画经常是搜集梦幻里的一些表现的题材，而且有些画直接是点题就叫什么什么梦之类的哈。 嗯，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那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艺术家，比如说前期和后期他是有不同的这种风格的转换的，比如说毕加索从早年的这个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盛年的黑人时期，到后来的这个超现实主义时期等等。那么达利呢，他肯定一开始也不会是一开始就是这个超现实主义哈。 对，达利呢是他是28年就加入到这个超现实主义艺术这个风格的阵营里。 嗯， 那在40年左右， 嗯， 那他又是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风格，是他的经典时期。那个时候他就是具有就是对科学和宗教的一些关注，也呈现在他的作品里面。对，也是他整个创作生涯里头最也是作品量，而且是作品的这种品质吧，是最高的一个时期。 嗯，其实他一直达利都很热爱他这个儿时生长的那个菲格拉斯城哈。那里有大平原啊，还有这个橄榄林啊，还有这个岩石啊，加泰隆尼亚的海岸啊等等，这些这种古老的风景啊，应该说很比较多的进入到他的绘画当中，就是早年的这个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 其实是这样，就是达利的他在创作呀，他有别于一些艺术家，这也是我们就是去巴黎跟他当时最大的一个藏家之后去沟通，也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 哦， 对，之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达利在创作的时候，比如说人呢，当一个在完全静止或者是休息的时候，达利呢，他也是在创作他作品的时候，他呢会在他的 比如他带个桌子， 嗯， 啊，他在桌子前面放一个盘子，那他呢会手里拿着类似于金属的东西，叉子或者是勺， 嗯， 也是他比较要进入睡眠，对，进入睡眠的时候， 嗯， 那他会有一个进入深度睡眠之后有个过程，过程呢他会一瞬间手拿的这个金属的东西会落到这个盘子上，会把它惊醒， 嗯， 那在这个交替的过程里， 嗯， 它会有一个现实生活跟它整个梦境的一个扭曲， 哦， 那其实像你刚才说的，它儿时的那些生活的这个场景就会出现在它的这一瞬间的脑海里， 嗯， 那它在它的创作里会加上它的本身要表达的元素和他儿时生活的一个场景， 就是他这个寻找灵感的方式也蛮奇特的。 对，就是他会那一瞬间的惊醒，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很梦幻。 嗯， 对， 寻找灵感的这个方式确实是就很奇怪。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二位，就比如说您二位了解到的还有哪些这个艺术家，他们是这个超现实主义的代表呢？ 比较有代表性，而且是现在市场上作品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画家杰里科。 嗯， 对，嗯，看他会经常，如果大家有关注艺术的话，就是他在一些建筑方面或者风景会比较多。 嗯， 对，他的作品，而且是主要表现一些时空、时间、空间的一个错位，也是属于超现实吧，超现实主义。 嗯，那么对于达利呢这样的一位这个超凡的艺术家呢，大家对于他的经历还是非常的好奇，所以呢也想问一下二位，达利的这个人生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这么特别的哈。那么他比如说他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怎么开始他的绘画创作的，也想请二位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就是以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创作的很多灵感肯定是源于他的生活的。那如果说达利他有一个这么一个超现实或者说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手法，肯定跟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过往或者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吧。像给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一些想必各位听众应该也是知道吧。像达利他本身呢，就是说如果说以他的家庭背景来说，他本身是有一个哥哥的，然后在达利很年轻可能几岁的时候吧，他这个哥哥就是不幸的这个去世了，然后呢他的父母呢，就是达利的父母就给达利命名跟他哥哥的名字是一样的，就也是叫萨尔瓦多达利。 嗯， 然后在他潜移默化这个生活当中呢，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父母也跟他就是说你是你哥哥的一个化身， 嗯， 或者说一个替身这样一个说法吧。但是对一个艺术家或者说对一个人的本身来说的话，这个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嗯， 所以呢达利他一生就是有一个很奇特的或者说很特别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如果说你是你一个亲人的一个替身的话，我想这个对个人的影响也是挺大的。 嗯， 所以说达利 对他是一种扭曲，实际上，嗯， 对，其实是一种性格上的一种扭曲吧。像有一些这个报道也是说，这达利一直到八岁的时候也是在持续一个尿床的一个这种一个行为，但并不是说他是身体上的有一些问题，而是他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所以呢就是说，那如果说以一个原生的家庭来说，或者说以一个艺术家生长的一个背景来说的话，这一切都是促成他一个艺术行为或者他后期创作的一个成长上面带来的一个影响吧。 那么网友秋日思雨说，听说达利作品中唯一出现的女人是他的妻子，真的是这样吗？确实是，达利呢虽然他有着疯狂偏执非凡的想象力，但是他对爱情绝对是一个绝对的忠贞者，而且他这个一生的最爱他的这个女神就是他的妻子，而且也是因为他的妻子的帮助吧，才成就了这样的一个达利，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达利的妻子加拉是也是他，就是说他在他的艺术创作和他的艺术成就是一方面， 嗯， 但是在同时期萨尔瓦多达利他的艺术市场也是做得最好的。 嗯， 这个真的就是跟他的妻子密不可分。 嗯， 他的妻子呢可以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一个他的一个也是他的缪斯女神。 嗯， 也是他生活上的，因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他不可能说像咱们普通人一样，他要关心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那他一定要也要面对生活上带来的任何的一些事情，那加拉帮的处理就非常好。也是我跟那个基金会的主席聊过，就是他们在跟达利接触的过程中， 就是艺术家嘛，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个性。 嗯， 包括有一件作品，这次大家如果去看我们的展览会知道，到时候叫做燃烧的女人。燃烧女人呢，她身体有一个弧度，有个弯的弧度，正常的弧度呢可能是在75度左右，但是燃烧女人达到了将近弯折度能达到45度，就是非常夸张。 嗯， 当时呢也是一个藏家要求达利，他做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夸张。 嗯， 那加拉就当时是可以说是脱下高跟鞋追着达利去跟他说，这是主席要求的，主席的客户要求的，客人要求的，希望能够让他做一些妥协。达利呢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那个当时主席也说是非常配合他的妻子来迎合大家当时一个市场的品味。 嗯， 我觉得就是说一些小事情吧，也是成就了当时达利在他所属时代的一个辉煌。 嗯， 也是所属的那个市场的艺术市场给他带来的一些层次上的变化。 达利的跟他妻子相遇是在25岁，他25岁那年，他在他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小镇的海滩上哈，遇到了他的妻子。当时他就觉得这个女人太聪明了，给了他无比的震撼。他的妻子加拉比达利要年长10岁， 嗯， 是吧？ 对，对 啊，这个也是引起大家很大的好奇。但是这个当时这个达利跟他的妻子见面之后，初见的那天晚上，他们俩进行了一场严肃的对话，然后呢？加拉就决定留下来跟随达利，他们俩就到了一个小渔村，租了一间不到4平米的小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加拉比达利年长10岁，也就比他更成熟吧。所以刚才您说的，在这个妻子的这个呵护下，达利有就是他的这种原来比较疯狂的生活，有了一定 的 秩序哈。 对，做他的艺术创作 啊，所以说达利他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1930年我身无分文被赶出了家门，而今天我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那么这个他说除了上帝的垂顾，还有他这个安伯达就是他故乡的这个启发之外，他还有一位卓越女性英雄式的自我牺牲，那就是我的妻子加拉，很高的一个评价了哈。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除了就是在生活上互相一个帮助和扶持，在他精神上也给他了很大的依托和照顾，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在心灵和物质都能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契合度。 嗯，来，我们来说一说这次展览当中的一些展品吧，也是二位比较熟悉的哈，大家现在可以这样，先发送010203045到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01，您能看到的是达利的这个著名的一张照片，02呢能看到他的著名画作《记忆的永恒》，一会儿我们会说到，030405呢是包括太空像在内本次展览的展品和陈列的这个照片。这次的这个展览是一共展出了达利代表作有多少？230多件是吧？ 230多件 啊，包括了他生平的重量级的雕塑、画作、琉璃家具，还有黄金首饰等等哈。 对， 分成几个部分来做的展览呢？ 我们分成了6大区块。 嗯， 对，如果大家到现场会看到，我们结合其中5件雕塑做了5个布景，这个布景呢，我们有舞台美术的方法，也有一些声光电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本身雕塑的意义和我们赋予它二次的一个创作的意义，让大家能更好的互动进去。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呢？ 我们这个除了我们从这个博物馆级别雕塑里边挑出了5件，我们觉得是对达利这个作品的最好的一个诠释吧，还有比较有影响力的5件作品。另外呢，当然也是我们对他的家居啊，或者说他其他的一些作品的一个系列，也是做了一个2度的一个诠释。就像我们对从美术馆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个6件家具的一个系列。 嗯， 那我们在布景这个6件家具的，不单单是把这个家具就直接摆在这个平面的一个台上去一个展示，我们也是对了这个整个一个背景跟这个内容也是做了一个2度的一个诠释。 是什么家具的作品呢？ 哦，我们有一个达利的一个背靠背沙发，然后之后还有几个就是他应该是后期创作的一些，对，台灯啊，还有一些这个桌子、办公桌吧，应该是茶几，就是这些一个家居的一个系列。 这是进门的地方是吧？ 对， 一共有六个区域，刚才说这是第一个区域，然后还有雕塑第二个区域，还有些区域有些什么特色的展品？ 还有版画，还有它的塔罗牌，还有就是珠宝，它做了一些珠宝首饰的设计，然后还有一些琉璃制品， 比如说版画有一些什么样著名的作品呢？ 它的版画其实是这样，这次的版画呢都是它的一些原创。原创是什么呢？是他为一些著名的书籍所做的一些插画插图，这些都是比如说以色列的十二门徒，卜封丹的动物门，就是还有宇宙末日，金色的爱情，就是还是比较震撼，而且版画的创作种类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琉璃呢？ 琉璃制品是这样，它这些琉璃呢，我觉得是当时啊，就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他这个琉璃的创作的那个作品的时候还是挺震撼的，因为琉璃给人的它的层次和变化非常绚丽。比如说他在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结合了维纳斯的一个就古典主义的一个形象，但是维纳斯的腹部呢又是镂空的，但是镂空这一部分它是放到了它缩小版的一个超现实主义家具的那种小茶几上的感觉，也把这镂空的一部分放到茶几上，等于说它把这个整个雕塑的这个形象就是很立体的表现的迷幻或者很震撼，对，就是感觉真是就是它的想法真的正常来说匪夷所思，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它的特点吧，也是能大家能够喜欢他欣赏他的店也就在这里，但是想法很多很有创意，完了又有很多内在的哲学思想在里头，非常棒。 还有黄金首饰是吗？他这个涉足的领域也很宽泛， 是是，他是一个涉足领域比较广的一个艺术家。 黄金首饰也是他设计的吗？ 对，都是他设计的。他这个是这样，比如说他的太阳之花也是结合他的绘画作品也是衍生出来的。为什么我刚才也在说，就是说加拉给他很多影响，其实在这么多领域里，如果是一个艺术家来说，他正常艺术家他不会，而且是像他们那个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年代，他们不会说把更多的精力去放在这些比如说艺术创作之外的，比如说黄金制品的这种，还有家具还有琉璃的创作。他这么做我觉得还是一是他的整个领域是比较宽泛，二是呢还是他的妻子给他带来了很多就像你说的灵感， 而且他本人对于这个珠宝也非常的热爱哈， 是 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呢？ 金灿灿的东西是比较痴迷的 本身他整个这个画作就给人一种很绚烂的这种感觉哈。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疯狂的达利这个展览以及达利这个人他的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862年，一位叫做孟传山的孟子后裔在深东章丘开办了销售土布的小店，后来逐步扩展到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始开设连锁店，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经营的品种也日益增多，增加了绫罗绸缎、皮货等高档商品。这家店就是中华老字号瑞福祥。改革开放以后，瑞福祥发扬了销售面料和帮助顾客加工服装相结合的良好传统，在研制中国传统服饰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这家150多年的店在风雨历程中都经历了哪些？五星红旗和瑞福祥都有哪些渊源？中国人的穿衣方式在百年岁月中有哪些变迁？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为您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疯狂达利，弗洛伊德以梦的解释开创了精神分析的新时代，受他的影响，1922年前后在达达派艺术内部产生了超现实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许多国家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沉重的伤痕，处在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社会局势下的人们开始对旧有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失去兴趣， 不少艺术家热衷于没有任何逻辑联系和理性约束的表现手法，超现实主义画家强调梦幻与现实的统一才是绝对的真实，因此力图把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统一起来，具有神秘、怪诞等特点。超现实主义不仅左右绘画艺术的发展，也波及到小说、电影、戏剧、诗歌等诸多方面。超现实主义的代表画家有胡安·米罗、达利、马格里特、保罗·德尔沃等。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来跟您说一说疯狂的达利，因为现在有这样一个展览正在央美术馆举行。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央美术馆的馆长王兆坤，以及本次展览主办方莫奥艺术的创始人韩世英。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达利他的一些这个经历，以及他的一些艺术上的特色哈，真的是好有特色呀，只能是这么说。那么我们刚才出的这第三道题头也说到他这个画作里头的这个时钟哈，达利的作品当中坍塌的时钟或者是说软的时钟，可能如果熟悉达利作品的话，大家会知道那个钟表好像在流动或者是正在融化的这种状态也蛮奇怪的哈，这好像也是达利比较喜欢的一种创作的，应该说 是 符号吧， 创作符号 是吧？ 对， 这次展览里头也有他的这样的作品吧？ 对，有 啊、嗯，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我们讲一下记忆的永恒。 嗯，好，记忆的永恒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发送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能看到，那么02就是记忆的永恒， 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说记忆的永恒这幅作品呢，应该是大家这个熟知达利最著名的一幅作品了。然后这个作品它是创作在1930几年吧， 嗯， 然后这个作品其实很小，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作品有所了解的话，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它这个钟啊全是软的，比如说就好像一块布一样，它搭在一个桌子的这个转角上，搭在一个树枝上，还搭在一个有点像是马鞍上，是吗？ 对，因为它这个画的这个最前面最主要的一个位置有一个似马非马的一个这个形象吧，一个动物、 哎、 但其实呢这是达利画了一个人的一个脸，大家能可能说去看这个作品的话可以发现有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长睫毛啊、 嗯、 也可以看到一个侧脸的一个 好像一个效果，对对，把头往左歪能看出来，提醒大家 对，其实如果说去看的话，其实它前面好像像是一个动物的一个形象，但其实也是达利去创作了一个就是这个面人的脸的一个形象。 嗯， 然后另外就是最著名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软钟的这么一个重复了三次、啊、一个停顿的一个时间的这个时钟、 嗯、 然后也是在这个画面上出现了三回，而且这个作品其实它非常小，而且在这个作品现在是收藏于纽约的这个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 MoMA、 嗯、 然后呢这个作品在收藏的时期、啊、它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就是购入了这个买了这件作品才花了$350啊、 嗯、 就把这件作品买入了、这个、 那是很低， 对，是非常低、 嗯、 以这个是就像艺术家在某些时期或者是在一个巧一些情况下吧，才可以有这种非常怎么讲去很幸运的能去收藏或者说拥有这个作品吧。 嗯嗯，这个钟都是这种软软的塌在那儿，这个怎么理解呢？您怎么看呢，王馆长？ 嗯，这个是一个达利非常著名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符号吧，就像他的抽屉啊、 嗯、 或者说像他这个太空像啊，很多他非常著名的一些他重复在利用的一些作品的一个概念。 嗯， 软钟当时我去做一些这个背景的一些考察吧，或者说一些资料的搜集吧，他应该是也是跟我们这个著名的这个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有一定关系啊，就是说这个时间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具象或者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流体，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应该是跟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嗯，而且呢这个说达利他说他创作永恒的记忆的时候还采用了一种叫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他自己说在《永恒的记忆》这幅画里，他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自己不加选择的，并且尽可能精确地记下自己潜意识以及梦中每一个意念的结果。这就像刚才韩先生所说到的、嗯、就他在半梦半醒间就是把自己突然叫醒，就是那个勺子掉在盘子上那个声音惊醒的时候，他那种模糊的那种状态、 嗯、 是吧？ 对， 去理解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就是看这样的一些离奇的形象和细节，就创造了一种 就这样，什么能引起幻觉的真实感，就是我们能够从达利的画里看到一些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根本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些离奇而有趣的景象， 就是结合了现实生活中你能有的元素，但是它的呈现形式就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 嗯， 对，我们他很多作品也比这也是他的风格。 嗯，那么这次呢，我们展览上呢，这个还有一个叫太空像的雕塑，我听说是王馆长亲自来给这个雕塑做这个布局，网上有这样一段视频哈。 是的， 啊，这个大家发送030405，分别发哈，030405能够看到包括太空像在内的本次展览的一些展品和陈列的这个一些照片。那么为什么这个太空像特别引起您的这个关注呢？ 首先我觉得以我个人出发，我个人还非常喜欢这件作品，可能这是原因之一吧。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太空像，也是达利的这个创作这个要素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作品本身的一个寓意，也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太空像，它首先就是大家能看到它这个很的大象嘛，很敦实的一个身体，然后再加上好像这个很蜘蛛一样的这个细长的腿，好像看起来摇摇欲坠的，也是达利一直在创作过程当中来体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本身太空像就是一种虚拟的东西， 对，就是一个虚拟的东西。那大象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知道，但大家没看过这么长的腿的大象。 嗯， 对吧。而且可以在达利的一些绘画里边，油画里边也有一个这个太空像的一个原型吧，因为好多他的这些雕塑也是从他的绘画里面提取了出来一个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这个雕塑的这个一个诠释吧。 嗯， 那就是说以太空像本身来说，一个是它这种敦实跟这种很脆弱的这么一个对比，强跟弱的一个对比。 嗯， 然后另一个就是它身上背负的这个方尖碑，也是代表了未来的科技， 嗯， 一个文明的一个代表。然后另外就是它这个雕塑本身的一个意义，就是人对这个权力的一种欲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它是本身就富有了非常沉重而且也是很有深意的一个作品。 嗯，这个太空像是一个很大的作品是吗？ 在我们馆里的这个应该有三米高吧，可能应该是包括它上面这个方尖碑。 嗯， 对，有这么大，哦，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嗯，它这个还做成了一些比如说户外的青铜雕塑，那个就比较大了哈。那个得有7米多高，5吨多重的。 对对对，户外的那个是属于城市级雕塑， 嗯， 也是咱们一般的城市景观级的这种大型雕塑。 嗯， 对。 那么这个达利的这个太空像在青岛的奥帆基地就有一个这个大的这个雕塑哈。 嗯， 啊，这次主要是他这个太空像这个形象是比较在他的作品里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比较喜欢被大家所这个引用哈。 嗯，而且像本身在中国来说 是一个好的 也很好 吉祥哈。 哎， 是网友阿超问他说，请嘉宾推荐一件最值得看的作品吧。我觉得这有点困难哈。 嗯， 最值得看230多件。 对对，都挺好的。 你们喜欢的呗，就是说两件呗。 我是比较喜欢他，也是我们在整个场景里头做的最炫的一件，就圣乔治屠龙。 嗯， 对，也是代表了正义战胜邪恶。 嗯， 对。 这是一件什么作品？ 雕塑，大， 也是雕塑， 比较大的雕塑作品。 啊，哦， 对。 它的雕塑一般什么材质的？ 青铜、黄铜，还有结合一些镀金。 嗯， 对，这个金还是比较喜欢的， 是 很炫。 听出来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记忆的永恒截取的元素， 嗯， 是一个软时钟。金色的软石钟搭在一个也是青铜铸造的树枝上。 嗯，这个是画作还是雕塑？ 也是一件雕塑，就是只有3件这个雕塑在全球非常珍贵的一件雕塑作品。 哦，嗯， 大家如果看到了也会觉得比较震撼。 看来您还是对雕塑的作品情有独钟哈。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它更立体更直观。 嗯， 而且大家更能走进它，而且是可以从360度去感受它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嗯， 对。 王馆长呢？ 韩先生说了这么多这个雕塑，那我得挑一个我个人还真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 这个我们版画系列里面有一组版画叫未来的设计与幻想。 嗯， 然后这个作品它特别有趣的一点，因为我们美术馆也做了很多儿童的美术教育的这个公共教育的有一个这个部分在。 嗯， 然后每一次这个小朋友来的时候，我会很重点的来介绍这个作品。 嗯， 应该怎么说呢？因为它的这个作品创作的内容就是你现在生活当中没有的，但是却是可能是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所以它特别有意思。就像它里边有些元素，就像当然软中也是一直重复的一个元素在。另外可能有这个像是飞碟的，让 软中是我们现在屏幕上能看到这个吗？ 对对对， 这样，我们编辑刚刚加上这张图片哈，您发送06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个软中了。这是您刚才说的雕塑是吗？ 对，雕塑。 雕塑黄金的软中。 也是。 挑在一根树枝上。 对。 也蛮奇特的，大家发送06到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好，王馆长您继续 说说这个软中啊，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看这个记忆的永恒这幅油画作品，也可以看到这个元素是直接从这个油画作品里边提取的一部分、啊、 嗯，那这个算是他自己做的还是后人做的呢？ 啊，一定是他艺术家自己做的，不可能是后人做的、 哦、您继续说您喜欢的作品、 哦、对，我的那个未来设计与幻想，就是因为它里边有很多元素就特别的有趣、哎、因为达利也是算是一个挺怎么说呢，所有的艺术家可能都是吧，就是其实很多手法或者表达的方式都是挺童真童趣的。达利他这个未来的设计与幻想，他这个作品里面就好像有很多这个未来的可能会发生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用品，就是很简单很真的切于生活的一些东西、 嗯、 就像他有一些他画了一个沙发，然后后面画了一个插销，就是电动沙发，然后之后还有这个 这电动有什么用、啊、 对，就是特别有趣啊，特别可爱的一些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 龙虾电话， 对，龙虾电话也是他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有一个飞碟呀，上面就有螺旋桨，就变成一个像是直升机的飞碟，就是很有趣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这个时间或者说来到我们场馆里面去看这些作品，每一个作品里面的元素或者说里面包含的内容就是很多的，可以真的是花时间或者说有可以用很多时间来去理解或去欣赏他作品里面的各种元素吧。 嗯，你们刚才说到了有这个龙虾电话，我就看到了奔跑的乌龟问的，他说听说艺术大师达利还是一名吃货呀，在达利的作品中能看出他对美食的爱好吗？哎呦，他可不只是一个吃货，他简直就是一个这个美食家了哈。当时达利70岁的时候还出了一本图文并茂的限量版的食谱，说里头的食物看起来也相当的魔性， 传说中的达利食谱。 对，比如说有一道叫秋季的食人族，其实呢是一道龙虾大餐、 嗯、 君王的肉什么呢，鹅肉大餐反正挺有意思的。 其实他这个就是达利食谱， 嗯， 我们还真有个想法， 嗯， 以后可能就是比如说达利主题的一个餐厅， 哎， 因为我们 有 很多作品、 这个、嗯， 之后呢可能会找一些米其林三星的一些厨师来结合他的食谱真正把它做出来，因为他很多都是他想象的， 嗯， 他并没有说真正去做，而且他毕竟可以说是美食家，但他真让他自己做还是比较困难。 那肯定的，会吃和会做是两件事儿。 他可以想象有些东西应该很好吃，但我们可以把它真正结合美食家来给它呈现出来。 那他这种对于这个吃的热爱、美食的热爱，在他作品中也有体现，是吧？就比如说刚才您说龙虾电话，是不是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次展览呢，应该说展品的这个种类是非常的丰富，分成了6个大板块，而且我了解到你们也用了一些这个特别的效果来体现，是吗？ 嗯， 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效果来展示呢？ 我们用了一些舞台美术的 声光电的效果，是吧？ 舞美加声光电。 怎么讲？您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大概10平米的一个空间里， 嗯， 我们呢会把这个就是一定要结合我们的雕塑作品，我们可以把雕塑作品陈列在中间。比如说呢，天使的幻象来说， 嗯， 在这个空间的上方，我们是做了一个十字架，因为天使的幻象这个作品是以上帝的拇指作为主元素， 嗯， 之后在拇指上很多树枝代表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延续， 嗯， 那还在它的右下角是有一个天使在休息，但它休息的时候翅膀呢是一个权杖在支撑， 嗯， 就代表着天使本来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但是他也有疲惫有累的时候，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 嗯， 他要靠权杖的威严继续是支撑 他疲惫的翅膀。 嗯， 所以整个我们就把这幅作品啊、这件作品，不是这幅作品，说错了。 嗯， 就是通过一个很神圣的，就我们 右边做了一个场景的， 对我们右边这个场景， 嗯， 对，感觉有金的光， 金光 在照下来。 发送04，您可以看到这幅作品。 对，这幅作品 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哈， 而且大家还可以互动。 嗯， 对，我们其实做了这种舞美效果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作品来互动。 嗯，这次呢，这个展览呢是不但是可以看，还是可以有这个互动的体验，还有可以听，是吧？ 对，在我刚才说的圣乔治屠龙那个作品，我们就是有声光电，还有影像在后面。 嗯， 对。我们进去，会有那种龙吟， 龙的低吼， 嗯， 啊，龙声低吼，嗯，这种。 好，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天使的幻象》发送03，大家能看到哈。那么最后，对于想去看展览的朋友，给大家一些提示吧。这个展览的时间、地点、门票等等这些。 好的， 嗯， 我们央美术馆是在北京的蓝色港湾商区啊，在这个14号楼，应该是比较直观的去表达的话，应该是咱们在这个美克拉美，还有这个美克拉美这栋楼，然后在蓝港的正门呢，就是从这个朝阳公园路的前方正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美术馆的一个蓝色的一个入口。 嗯， 这个我们上方有这个蓝色港湾跟索拉纳的这个红蓝的这个标志，然后正好在这两个标志的正下方，我们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入口啊，从这个入口进去，我们直接乘电梯到3层就能到我们美术馆的一个位置了。 嗯， 然后我们展览呢是从周一到周日都是不闭馆的。 嗯， 然后我们的开放时间是早10点一直到晚10点，然后好、 哦、晚上也有， 对， 这倒是少见。 嗯，晚上10点，对， 大家 我们是为了大家这个北京各位 夜生活、 文化生活 的一个更好、更持续、更长的一个体验吧。 嗯， 然后呢，我们是从早10点到晚10点。好的是呢，如果说各位听众啊，如果说在晚上5点之后、6点之后来到馆里，我们也是有一个晚间的这个门票的一个优惠。 嗯， 然后另外我们的单人票是180元，然后之后也有家庭票， 嗯、 是两个大人可以最多带两个小孩儿，然后过来的话也是360元的一个门票。当然，我们对军人、教师。还有各个持这个学生证的这些证件的，也是有一个半价的一个优惠。 老年证什么都有吗？ 嗯，对，都有的。 哦，晚上也有优惠票是吗？ 晚间有一个晚间的一个折扣， 大约是打几折？ 打8折， 打八折， 在6点之后。 好。 疯狂达利，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一直为哲学解释提供了富饶的土壤，而他在1931年创作的油画《永恒的记忆》中融化的钟表的形象则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当时对于达利融化的钟表的著名解释，认为是对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所表达的一种时空流动性的一种象征。一位艺术史学家曾写道，这是对我们固有宇宙秩序观念崩溃的超现实主义反思。但是后来当达利被比利时科学家伊利亚·普里果金问到这一理论时，他在信中答复说，画中扭曲和呈下低状的钟表并不是受了爱因斯坦时空理论的启发，而是在看到卡蒙贝尔软质乳酪在太阳下融化时的突发奇想。 时间、艺术、爱情、梦幻，这些我们都会遇到的人生命题，在艺术大师达利的世界会被如何诠释呢？我们也不妨抓住这最后不到一个月的展期，去央美术馆感受疯狂达利带给我们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击。那我们也感谢王兆坤馆长和韩世英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解读了这个展览。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还是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明天是我们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瑞福祥将做客我们的节目。 1862年，一位叫做孟传山的孟子后裔在山东章丘开办了销售土布的小店，后来逐步扩展到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始开设连锁店，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经营的品种也日益增多，增加了绫罗绸缎、皮货等高档商品。这家店就是中华老字号瑞福祥。改革开放以后，